试着抓紧你的手，请不要甩开我，不会让你走。可能余温太久没给你感动，在我回答你的时候，你终于说出口。我疑心病有一些重，可能因为性格对爱情不懂，不让你等太久，不让你难受，请允许我把你带走。让你爱上我要多久，我已经爱上你已走不动，想拉你的手，想吻你额头，我沉默太久，这一句我爱你说出口，我会用这一生为你守候，给不了感动，不要跟我分手。我沉默太久，这一句我爱你说出口，我会用这一生为你守候，给不了感动，不要跟我分手。你终于说出口，我疑心病有一些重，可能是因为性格对爱情观念不同，不让你等太久，不会让你难受。你终于说出口，你对我感情也很重，不会因为我性格怪异会有所变动，这次你不能走，我不会放开手。让你爱上我要多久，我已经爱上你也走不动，想拉你的手，想吻你额头，沉默太久，这一句我爱你说出口，我会用这一生为你守候，给不了感动，不要跟我分手，把所有感动写成故事一起走。